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43面啊，743面第七行啊，第七行这一段文，是黄念老在正宗分之后啊，做了一个总结。把过去所说的呢做个简单的回顾啊，彭氏起心论是也，正宗者以寿民发藏广大誓愿，未令行者生单合心，发起悲智具普贤愿故。彭氏，彭继清居士，他是清朝乾隆时代的人，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要用现在的比这个职称的，就是国防部长啊。他父亲是做乾隆皇帝的国防部长，是不是高干子弟啊？人非常聪明，古时候行官礼是20岁，应该是19岁的时候，他就考取进士，就是国家考试最高的学位。像我们现在的博士学位一样啊，这太难得了啊！这么年轻呢，能够拿到这个学位很不容易。古时候国家的学位最高是进士，其次是举人，下面是秀才。这秀才相当于学士啊，举人相当于硕士，进士相当于博士啊。在从前社会上，三个学位称为公民啊。那么因为家庭环境好，所以考取进士之后一生没做官啊，对于传统文化非常有兴趣啊，儒释道都有兴趣，深入三教的经典啊，确实是一个通家，非常了不起啊！他给《无量寿经》呢做了一个起心论啊，《无量寿经》起心论是他做的，做得非常好啊。所以后来讲解《无量寿经》的人很多都引用他所说的啊，这个地方也是用他的话来总结啊，做总结。经开三分啊，释迦牟尼佛讲一部经，里面就是三个大段落，我们先讲三个大单元。第一个单元呢叫序分啊，说明缘起，为什么讲这部经啊。第二个是正宗分，正宗分就是这一部经主要的宗旨内容都在这一份上，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主体最大的啊。第三份呢叫流通分，我们今天上午把正宗分呢讲完了啊，一共用了1000多个小时啊。这个续分正宗分呢，我们回味一下啊，正宗分因为起心论，他是讲无量寿经起心论啊，就是彭继清居士对这个经的注解。 的正宗，首先他这里一共是说了四桩事情啊，讲了四条啊。首先呢，说法藏广大誓愿，阿弥陀佛没有成佛的时候，在求学过程当中，他是过王的身份啊，是绕王。我们在前面读的这段历史，那么当时在世的有一尊佛，是自在王如来啊，他在这个佛后常常听佛讲经说法，最后他觉悟了，他把王位舍了，跟佛出家啊。出家的时候他的法号叫法藏，叫法藏比丘啊，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因地啊，最早的因地啊。那么出家之后他非常聪明啊，对于佛的教诲很快他就切入了，就体会到了。当时他在老师面前发48大愿啊，48愿愿愿都是希望帮助啊苦难众生。范围多大呢？是法界虚空界，今天讲的全宇宙啊，整个宇宙里面，我们知道诸佛的世界非常之大。像释迦牟尼佛，我们本师他的教化的地区，现在天文学家用银河系来做单位，佛法也是这样的，也用银河系做一个单位。那么他的教区多大呢？10万亿个银河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了，假的，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他的化身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教一段时期入般涅槃。实际呢，这个10万亿银河系，你知道里头有多少星球啊？哪个地方有缘，他就在哪个地方化身啊。所以佛有无量无边身了，不是一个啊。佛的报身是一个，佛的应身无量无边啊，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实现成佛是应身啊，就是千处祈求千处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像普门品里面32应一样啊，完全应众生的祈求啊，他自己没有意思。这一点特别要注意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这个世界讲经教学49年啊，为我们实现的要8相成道啊，从斗率天下降，生在王宫里面，王子的身份啊，19岁舍弃了王位啊，这王位继承权舍弃了啊，离开家庭出去求学啊，他是代表我们这个世界大多数的就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好学，广学多闻啊，他给我们做这个事情。19岁离开家，这是一个表演，做给我们看的，放下烦恼，家是烦恼啊！啊，一个人离开家庭了，去求学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印度是宗教之国啊，在全世界 宗教最发达，学术最发达，这个学术偏重在哲学。他学了12年，19岁到30岁，学了12年，所有宗教他都学过，印度所有的是哲学他也学过。印度确实跟一般地区不一样，他们非常重视禅定，宗教重视禅定，学术也重视禅定，所以那是真的智慧，那不是知识啊。我们经典里面常讲的四禅八定，这不是佛教的，但是佛把它拿来作为基础必修的课程这些是古婆罗门教的。婆罗门教的历史至少有13000年我跟他们接触很多在没有文字之前就有这个教了他们的定功四禅八定能够把我们这个世界六道轮回这个范围六道的范围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出六道六道是一个局限他没出去所以上面呢他对于28层天欲界6层色界18层无色界4层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下面呢他能看到无间地狱。这个范围里面的事情现在是在禅定的境界里面空间维次都没有了。所以这不是推测了不是理想了亲自看到的。这决定不是假的。为什么呢？修这种禅定不是一个人宗教里面大家都修哲学里头也修像苏楞学派、瑜伽学派的时候，他们都修当然，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从这个禅定里面。了解世界的真实状况三世因果实际上跟你说明人没有死如果死了他怎么会去轮回呢那轮回就没有了他人没死死的是什么身体佛说身体不是我什么是我呢一般人讲灵魂是我灵魂就投胎你们看过西藏生死书你就了解了49天投胎去了这49天是关键常常提醒他别投错了胎没有人提醒的时候很容易到畜生道恶鬼道从那里去了要把那个境界说清楚提醒他那个境界现前决定不要理他不受他的影响至少也得到人间来引导他到天界引导他到佛界这最好的必须他的合作才行他不合作就很难办了所以灵魂实际上魂并不灵灵哪里会搞这个事情所以魂都是迷惑颠倒的迷魂是真的如果灵魂觉悟了就不叫它灵魂了叫灵性灵性才是真正的在自己灵魂是迷惑颠倒的自己 那这个是要很小心的。那佛帮助我们什么呢？佛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帮助我们觉悟啊，觉悟什么都搞清楚了，什么都明白了，那烦恼习气全没有了啊，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也就是可以超越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也就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啊，整个宇宙都是你活动的空间，你说你多自在。啊，如果只有四禅八定，那你的活动空间也不小，就是整个六道轮回啊，是你活动空间。有这么大的活动空间。啊，有神足通，不需要交通工具。想到哪里，念头一起，人就已经到了。啊，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而这些能力呢，都是本能。啊，每一个人自信全都有的。是佛法平等啊。佛在大经上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是真的。啊，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人性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这个本善，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是赞美的意思，就它太圆满了，太好了，一点缺陷都没有，就善应该这样解释。这个解释呢，跟佛的说法就一样啊，佛是最善的了，智慧圆满，道德圆满，才艺圆满，福报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那叫善啊。大学里面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这个意思啊。学佛目的在哪？目的是成佛。为什么成佛？你本来是佛嘛，你回归到你自己。所以禅宗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把它找到，那就叫成佛啊。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啊，你才能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那不是这一个世界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六道范围非常大，不止一个地球啊。我们听说有所谓是外星人，只要是外面住在星球上人，都是属于六道的，六道人道。如果他是天神神道，他不需要交通工具啊，人才需要交通工具啊，神不需要，鬼也不需要，鬼有神通啊，但是他活动的范围不大，天大啊，欲界天很大，色界天比欲界天更大啊，无色界天里面的活动大概是释迦牟尼佛全部的教区，就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啊，无色界天身体都不要了啊，跟老子的观念很相似啊，老子没达到这个境界，但是他非常向往啊。你看这个道德经里面他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说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我有个身体，但没有身体多好啊！啊，这个思想就是无色界天的思想啊。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啊。啊，老子、孔子、孟子大概都是在2500年前。啊，所以这些圣者他们的思想都非常接近。 啊，佛学了12年，我们能够想得到，啊，六道搞清楚了，六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肯定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人能解答，婆罗门教解答不了，印度这许多学派啊，吠陀、瑜伽都解答不了，都把四空天当作般涅盘，就是终极的这些境界了，再就没有了。啊，这是个错误。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放弃求学了，他学了12年了。啊，放弃了。到毗波罗树下，恒河边上毗波罗树下去入定。在这里开悟了，啊，就是入更深的禅定。这就明白了，所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把整个宇宙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啊，明了之后，把他所见到的真实状况说出来了，不是在人间说的，他在定中说的。啊，我们看他老人家在菩提树下在坐禅，啊，入定的。经上讲，27日中。就是14天，这应该没有问题啊。虚云老和尚当年在世，有时候入定1个多月，很正常的啊。他不吃不喝，坐在那个地方1个多月啊。出定之后，感觉到一生很轻松，而且感觉到时间很短暂，好像一刹那，说明。定中啊，时空都突破了，在定中可以看到过去，可以看到未来，啊，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听说预言，以前我也问过老师，这预言可靠吗？老师告诉我，禅定当中见到的可靠啊，若不是禅定的就很难讲了。为什么？不是禅定多半从数学上推演出来的啊，如果是正确没有差误也相当可靠啊。如果是灵媒传递的信息，那是真是假就不及我们无法确定啊，参考而已，不能完全相信的啊。所以要知道它的根源从哪来的啊，禅定是最可靠的啊。佛在定中讲了一部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他亲眼看到整个宇宙状况，宇宙的缘起怎么来的，万物怎么来的，生命怎么来的，我怎么来的啊，宇宙之演变最后到哪里去，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部经我们过去讲过2次，2次都没讲完啊，第一次很早，30年前啊，我讲了一半， 没讲完啊，第二次是99年开始讲的啊，讲到去年用了4000多个小时，讲得很详细啊，一共讲多少呢？1/5啊，所以我估计这部经讲完要20000个小时啊，内容呢跟我们这部经一样，那一部讲的比这个详细啊，这一部经可以说是华严经的大纲啊，纲要啊，内容真的是一样。不简单了，不容易啊。啊，在中国唐朝六祖慧能大师他也开悟了，明心见性了，他说了20个字，那20个字展开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大方广佛华严经浓缩起来呢，实在讲的就那20个字。啊，所以你要想了解华严经究竟讲的是什么，你能不把慧能大师20个字去万位万位，大概也能知道一二。啊，明心见性的性是什么样子啊？啊，慧能大师第一句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这就说明自性是真心的，我们的真心本来是清净的，一尘不染。现在有没有染？没有，永远不会染。啊，现在我们是把真心忘掉了，我们用的是假心、妄心。啊，你用真心就是佛，就是菩萨。啊，阿罗汉还用的是妄心。啊，化身菩萨用真心。啊，用真心，境界跟你不一样。这个境界是假的，不是真的。连现在量子力学家都发现了。啊，量子物理学家最近这30年的成就很可观了。啊，我看到他们的论文几乎跟佛经讲的是一样的。很难得。啊，所以我估计20年顶多30年佛教会被科学接受。啊，承认佛教是高等科学。啊，我学佛的时候学哲学，我从哲学入门的。我的老师方东梅教授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那这60年来我看到了，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是科学的最高峰。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佛法都有，没有一样不能解决。啊，可惜是什么？可惜现在人他不相信。啊，美国的灾难能不能化解？能，只要他相信就能，他不相信就不能。这话谁说？美国人自己说的。啊，布莱登所讲的。去年他们在悉尼开个会议，有几个国际上的科学家啊，会议是2天，第一天的报告是最近研究所发现的问题做的报告，我们看得很欢喜，跟佛非常接近。第二天讨论的问题就是明年2012 玛雅灾难预言的问题，他们非常认真讨论。啊，对于这个看法，这些参与的科学家几乎是一半一半。一半人认为非常可能，另一半的看法的时候未必。啊，银河对齐，25,300年一次，它周期性。就是这个太阳绕这个银河一周啊，25,300年会有一次啊，当然每一次根据过去啊，就是20,000多年一次，地球上有很多生物啊灭绝了啊，那么这一次的现象啊，顶多也就像上一次吧。啊，可是我们学佛的人来观察，我们同意美国布莱登先生的话。啊，他说应对这个问题，只有全世界的人，就是地球上的居民醒悟过来。啊，他提出三句话。第一个，要弃恶扬善。第二个，改邪归正。第三个，端正心念。不但灾难能化解，而且会把地球带向更好的走向。这个说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佛经里面有非常好的理论依据。啊，今天的科学偏重在物质。啊，所以在物理学。啊，佛经里面的哲学不但讲物质，它讲精神，还讲自然。啊，三种现象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啊，物质现象到底是什么？啊，德国的科学家他研究的报告讲得很清楚，普朗克的德国人，爱因斯坦的老师啊，他一生就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被他解开了。他研究结果说，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的东西啊，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意念累积产生的幻象。那意念从哪里来的呢？是意念是无中生有，这个讲没讲错啊？没讲错，讲的不完全，含糊笼统，就没讲清楚，不算错啊，可以算勉强及格，分数并不高，不容易啊。啊，物质的基础是精神的。啊，科学家叫信息，自然现象叫能量啊，名称不一样啊，跟佛法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那佛法对于能量跟信息，它是什么也讲得清楚。啊，那物质上跟所说的呢，跟普朗克讲的完全相同啊，物质真的 不存在。啊，它是极不稳定。啊，千变万化。啊，连这个显首过失还原观上都讲得很清楚。啊，讲这个一切法的起源。啊，有一个真正有一个的本体。这个本体就是自性。啊，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整个宇宙是从它发生的。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是永恒的，不生不灭。啊，它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你找不到它。它在哪里呢？变法界、虚空界都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没有它，三种现象都没有。三种现象都是它变现出来的。它本身不是这三种现象。啊，所以科学、哲学能不能找到它？找不到。啊，为什么科学没有用，没有离开思维？思维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永远圆不到自性。啊，这三种现象它能圆得到，它就圆不到自性。那自性怎么办呢？谁知道呢？大乘经上佛说了，为证方知。用什么去证？禅定。不是普通禅定，菩萨的禅定还不行，菩萨等级都是修禅定，从初心到等觉51个阶级，那你就晓得禅定有51个阶级，阿罗汉是第几个阶级？第7个。啊，第7个就把轮回解决了，第10个就把十法界解决了，上面是更高的。啊，最高的是51个阶级，第51，再提升就成佛了，就回归到自性，你才真的见到，真的了解，那我们就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入的是什么定啊？自性本定啊！慧能大师说出来了，为什么？他要到这个境界啊！能大师说4句话，第一个，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就没有想到自性怎么清净的啊！第二句，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它不生不灭。啊，第三个，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它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它什么都有，它能变现出来。啊，自性确实没有，所以大乘佛教提出隐性这两个境界。啊，自性里面是隐，就是你看不到。啊，但是他遇到语言他能够现出来，你都看到了。啊，第4句，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是自性本定，必须跟这个定相应，你才能见性。你不跟自性本定相应呢，你见不到。啊，这就是科学跟哲学必须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就见到了。科学家、哲学家，他也是众生的，他本来是佛，那他就差这一点，只要肯放下，就见到了。啊，要不肯放下呢？那现在研究这个，应该是极限了。 啊，到顶了。你看宏观宇宙他们的论文所说的啊，这都真了不起啊！现在能够探测到的啊，用科学仪器能观察到的是全宇宙的10%，还有90%不见了啊。那我们听这个报告，我们点头很欢喜，那90%到哪里去了，我们知道他不知道。回归自信啊，回归自信这现象就没有了啊。所以科学家如果他是要学大乘的，他比我们聪明啊，比我们厉害啊。佛经对他们有很大很大的启发性啊，很可惜呢，科学认为这个东西是宗教。不过爱因斯坦说得好，宗教里面与科学最接近的是佛教，他说过这个话啊。要把佛经当作一门科学去研究，会解决他们很多问题。啊，最后一条，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他本身什么都没有，他能变成这个宇宙啊，能变成像华严经讲的华藏世界啊，那个世界可大了，我们今天天文学家还没有探索到。啊，一个华藏世界就不得了了，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在华藏世界，华藏世界一共20层，像大楼一样20层，极乐世界和华藏世界不在一层，在13层。啊，那么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的距离当中有10万亿个佛国土，也就是说10万亿个3000大千世界。你想华藏多大？经常告诉我们，像这样的华藏世界，在这个太空当中数不尽啊。这个话我们现在完全相信。为什么呢？信德里头没有多少，没有大小啊，这些相对的概念的时候通通不存在啊。佛说了一句话叫不可思议，你没有办法想象，你要没有办法去讨论它啊，你说不出来。可是你真正能够证得啊，这是一门大学问呐，趣味无穷啊！那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搞清楚了，我从哪里来的？啊，我们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啊，终极的目标成佛呢，回归自信，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循环啊。那我们看太阳绕银河系这个循环，圈子太小了啊，一圈才只25300年，真是圈太小了啊！你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明白了。那么发藏比丘发这么大的愿，要帮助这一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啊。 啊，佛法教学的目的在此地，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它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帮助你破迷起信。啊，信这个字不容易，太难太难了。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以为佛教是宗教，啊，宗教就是迷信。啊，所以根本就没有一个念头想去碰碰它。啊，我要不是学哲学的话，永远不会走到佛门里来啊。啊，从来也没有告诉我，没有人告诉我。佛教是哲学，没人讲过。啊，民国初年，欧阳靖武曾经说过，他说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师所必须。他做过这样一次讲演。这话讲的也很有道理。啊，这是内行人讲的。啊，可是真正去研究的人不多。啊，我的老师把这个教就讲给我听。啊，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句话很动听呢。啊，我就认真走这条路子。啊，我第二个老师是张家老师。啊，他替我选择这个行业，要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所以我就走进来了。啊，这走进来六十年了。我感谢老师。老师这句话在我身上应验了，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对老师感恩的，要不是老师，这一生活得多辛苦啊，活得多烦恼，多冤枉啊。啊，老师指的这条路，张家大师成就我从事于这个行业，释迦牟尼佛的行业，它是什么呢？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它不是宗教，这是一定要搞清楚。啊，释迦牟尼佛什么身份？用现在人的说法，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他的身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小学不收学费。啊，多元文化他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啊，无论信仰什么宗教，跟他学习绝不改变宗教。啊，那就说是宗教信仰跟他学习是两桩事情，没有冲突。啊，好像你是宗教徒，你在大学里面学习上课，不妨碍啊。啊，佛教你什么呢？教你戒定慧三学，戒是守规矩，是伦理道德了，这做人的基础啊。啊，定。定是个枢纽啊，你能不能开悟啊？先得定，定的时间久了，说豁然大悟啊。 啊，悟什么？这一悟的时候，对于整个宇宙，对于自己完全了解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啊，所以这是一门大学问呐、啊，是一门真正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回来的，它不是靠别的。啊，佛教承认，一切宗教都承认。啊，佛教不反对一切宗教。啊，我们遇到任何宗教，我们也去参拜。啊，他们的经典我们也常常来读诵。啊，多了解。啊，我们才能把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啊，所以佛法是完全开放的。它的内涵不但一所大学不能比，一百所大学也不能比，它的科系太多了，没有一样没有啊！啊，而且你学搞明白之后，你才晓得它通通是通的啊，真的就好像一个互联网一样，整个宇宙啊是一个网，是一体，真的叫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任何一个念头起来，周边法界没有不知道的啊，谁不知道？粗心大意的人不知道，烦恼重的人不知道啊，烦恼轻智慧长，他就能够接受到整个宇宙的信息，而自己本身也在发信息，起心动念在发信息，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发信息。啊，《华严经》上讲的透彻。啊，最近大概在二三十年来，有一部分科学家已经改变念头了，研究意念啊，他们发现这个念头的力量很大，他们用在祈祷上啊，特别是宗教啊，这些小灾小难很管用啊，很有效啊。啊，大灾灾难是共业。那样像布莱登先生所说的，必须集体啊，居住在地球上的人能够有三分之一觉悟了，明白了，断恶修善，改邪归正，这个共业可以化解，证明佛在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科学家要走这个路子，问题就能解决。啊，为什么？意念能改变物质，地球是个物质。啊，用物质改变物质太难了。啊，还有副作用，意念来改变它，一点都不难。啊，明白这个道理，首先呢要用在自己身上啊，我自己没有恶念，没有邪念，没有杂念，身心健康，什么病都没有啊。如果我念头有问题啊，念头不正，就会感应很多病痛啊，什么念头对心脏这个身体某一部分啊，心肝脾胃某一部分啊，哪个念头应对在哪个地方，它会发病 啊，所以念头端正的时候就不会有病啊。不但是说对自己身上有病态这种发生，对我们居住这个地方有灾难。贪心，现在是不贪了，贪感水灾啊，海水上升，洪水泛滥，贪心所感呐、啊，尘灰火灾。地球温度上升，什么原因呢？科学家找不出来。中医所感呐、啊，愚痴风灾，地震傲慢，狂妄自大傲慢，这感应是地震的。愚痴怀疑更可怕。怀疑感的什么？陆地会沉到海底。高山会崩溃。就是地质松了。地质本来是坚固的。信心坚定它就坚固。信心没有了它就松散。这很可怕了。对自己怀疑。对古圣先贤怀疑，古圣先贤是明心见性啊，人家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科学一直在摸索，你摸到哪一天，你才能到他境界？所以把这些错误观念统统改过来，什么灾难都没有了。这些道理现在这一些科学家们他们都知道，他们也都在呼吁希望大家重视念头，不管你有意无意，每一个念头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就像还原观上所说的，畜生无尽念头周边法界比光的速度快念头才一起就周边整个宇宙都周边了太阳光到地球还得八分钟了，太慢了，这个意念的能量多大我们非常欢迎近代的科学家就发现了，是好事情。所以法藏比丘他知道他懂得了，发这么大的心要来帮助这一些还在迷惑的这些众生这法藏誓愿说明法藏的愿从哪里来的，都是为苦难众生为令行者生担惑心要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发起悲智悲是慈悲，智是智慧，有慈悲没有智慧不能解决问题，有智慧没有慈悲不肯解决问题所以菩萨悲智双运居普贤愿故普贤菩萨是大愿望，道归极乐这是每一个菩萨都必须要学习的第一个要学习离境普贤的离境是平等的，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不能轻慢轻慢你对佛轻慢，不但对佛，对所有的众生像畜生蚊虫蚂蚁可不可以轻慢？不可以。 要把它看成佛一样来礼敬他。啊，他有没有感受？有。这些年我们都试验都非常成功，我们可以跟他沟通。不但是动物，还有花草树木，他也是众生，他本来也是佛。啊，还有山河大地，啊，这个矿物，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逐渐呢，也被科学家证明了。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啊，证明谁会看、会听、会懂得人的意思。啊，这是90年代初，我住在澳洲，有同学在网络上发现这个信息，啊，把这个信息拷贝下来给我看。我看的时候很欢喜，哎，这佛法里又一桩事情被证明了。啊，佛法常说的十方刹土啊，微尘世界，通通有见闻觉知啊，只要有物质现象，它就有精神现象，精神跟物质是永远离不开的，而且就是精神是物质的基础，没有精神就没有物质啊。所以哪怕小到一个小光子啊，小到一个中微子，这不能再小的了啊，它有物质现象，既有物质现象，它就有受想行识。那这在水实验里面做得非常清楚啊，他有感受啊，他也有想啊，所以他会看会听，懂得人意思啊，我们善念对待他，你看反应的接近非常的美啊，不善念念头对待他，反应的图案就很难看。啊，做了几万次实验，一点都不错。啊，我有两次在日本开会，借这个机会去访问江本博士。啊，他以前不敢碰宗教，认为宗教是迷信。啊，实验呢，不用宗教的东西。我告诉他，我说你这个视野佛经上早就有，他非常惊讶。我说你现在才发现的，佛教上有四种现象，你才是一种，你还有三种没发现。他说哪三种？你现在只看到反应的色，看到的，对，音声没看到，没听到，它有色，有声，有香，有味啊，再小的物质，色声香味它都能去除，你才找到一个，还有三个，我说你差得很远的啊。跟我见面之后，他接受宗教了，拿宗教的经典、宗教的文字去做这个实验，反应都非常之美啊，普贤愿的礼敬啊，遍法界虚空界，无不敬啊。佛法里头真的做到了，真的兑现了 啊，对一切人从内心发出来的恭敬，为什么呢？是对自信。一切众生都有信德，都不离开自信，是自信变现的。所以整个宇宙跟自己什么关系？一体，不是一家了，一家不是一体，一体啊，所以我们每个念头啊，这个物质，物质有念头，你以为它没念头就错误了。每一个细胞都有念头，每一个原子，每一个电子，每一个粒子，每一个小光子，通通都有受想行识。这些受想识都在那个法识波，而这个波一发生，整个宇宙都受到，整个宇宙是个电网，所以没有人不知道的啊！既是一体，怎么能不尊敬呢？怎么可以对立呢？啊，那就错了，大错了。这桩事情只有佛跟菩萨知道，我们今天没有出入这个境界，但是经典都多了，从经典上知道有这回事情啊，而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当中有局部的把它证明了，它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跟小动物沟通，啊，我在澳洲种了十年菜，啊，我的菜园很大，啊，种菜要跟一些小虫沟通，啊，我们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啊，小虫别吃我的菜，啊，那怎么办呢？我特别画一个区，小虫那供养你们的，啊，我每天也施肥，会把它培养得很好。给你们吃，你们只是那个范围，不是这个范围之外的时候，你们决定不要动。他遵守条件，遵守啊，比人好相处啊。啊，果木树，我们有30多种果木，我的院子很大。啊，我的那块院子面积是28个acre。那我们的房子不大啊，院子很大，28个阴谋和中国大概170多亩啊，所以我们的菜园每一天供养500-600人是绝对没有问题啊，菜种的好，附近那些农夫都来看怎么种的，我就告诉他不用农药，不用化肥，跟小鸟跟小虫都签约啊，签约啊，大家都遵守，我们爱他，他也爱我们，我们共存共荣啊，互相尊重。10年呢，做得很成功啊！啊，哪有人跟人不能相处呢？全是我们自己搞错了啊！像这种成就，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啊，我在马来西亚做的时间比我更久，10几年了。啊，我也是把这个理念告诉当地这个一个同学，他经营这一大片的菜园，我叫他做实验。第一年，95%被虫吃掉了，很沮丧啊！我就告诉他，你放心。你决定不要杀他，你爱护他啊！第二年看看，哎，第二年不错，留一半，嗯，就有信心了。到第三年呢，越来越留就多。我去看的时候是第六年去看的时候，小虫吃他的菜大概吃5%， 95%留给他，我说你成功了。啊，他们也跟小虫谈条件，没合作。啊，所以以后要学到我们画一个区供养他，你就会看得好明显。啊，人要有爱心。啊，前年中国大陆啊，山东齐聚寺那边，庆云县啊，他有一块地买下来400亩，准备建道场的啊，那个地是农地耕地啊，因为建筑没那么快，就种小麦啊，400亩地种小麦，快要收成的时候，忽然来了虫灾，田地都是虫，许多人都劝他一定要喷农药，要不然这个400亩的小麦全都没有。他打电话给我，我就告诉他这个事情，你们跟蔡老师就跟人商量商量怎么处理啊。他已经明白了，决心不喷洒农药，前面400亩通通供养这些虫，我不要了，我也不杀一个啊。第二天的时候带了一批人到麦田里面去念阿弥陀佛啊，大家围绕着麦田的时候念阿弥陀佛啊，下了一阵小雨，刮一阵风，小虫一个都没有了。农民看到非常惊讶了，丰收啊，叫大丰收啊，所以不可以有杀一个众生体，你的慈悲心他会感受到，这都是现身说法了，这真的不是假的，他有录像，做成光碟在外流通啊。为什么要杀虫，要杀那么多生命啊？今天世界上灾难这么多，从哪来的？杀生来的，太可怕了，每一天杀多少啊？每一天杀多少人你们知道吗？我看到一个同学给我写这个资料，堕胎啊，人数多少呢？一年5000万的，2年就1亿，这还得了吗？这些人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都灾难的根源呢，杀人，杀众生。那我们接触这些动物，动物不怕，那为什么没有杀气？啊，吃肉杀生的人，他有杀气，动物看到他就跑。啊，所以杀盗淫妄啊，是罪业，干这种事情。对自己身体是带来很多疾病，居住的地方带来灾难啊，所以布莱登大声疾呼，劝人 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啊，起心动念都是善念。啊，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是仁义礼智信。啊，与这个五德相违背的念头决定不同，叫端正心念。啊，佛法里面就是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德了。用这个标准来端正心念呢，学佛菩萨大慈大悲啊，怜悯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啊，不要残害众生，这是第一。第二呢，这四面发彰广大功德，为令行者生真实心，光心方便，满普现行。前面发愿，发愿要有行动。发藏比丘发48愿，用了5戒时间。做到了，落实了，愿愿都做到了啊！我们称本愿功德，功德是什么？功德是5年的修行啊！他所说的话，他全做到，没有一句话不兑现的。所以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是48愿功德的成就，这个成就是自然的。极乐世界没有人去画图，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施工，自然形成的。啊，有可能吗？有可能。为什么？像这种事情自然形成的太多了。啊，天堂自然形成的，地狱也是自然形成的。地狱是善的功德啊，这个天堂是善的功德，地狱是恶的罪孽这些例子不胜枚举啊，都不是假的啊，这里啊，让我们明了，这是佛在此地给我们说的很多发藏广大功德，没有一样啊，不是在教学啊，教导我们这些行者生真实心，真实心就是菩提心，待人要用真心，不要虚情假意，不要怕人欺骗我。如果是时时防着别人欺骗我，我会吃亏了，我会上当的，这佛法就修不成啊，要报什么心呢？他骗我，我不骗他，他回报我，我不回报他，他陷害我，我不陷害他。为什么？他搞六道轮回，我要成佛，我成佛还跟他六道轮回一样，那就成不了佛，那就跟他一样了，再搞六道轮回去了，不干了。那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没有吃亏，你也没上当。为什么？假的不是真的，他造业我不造业了啊！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啊，我看你们还是老傻做错事情，我现在觉悟了，不再做错事了。啊，每一天读经是跟佛接触，天天接受佛的教诲，你怎么会过失呢？啊，我学佛60年了，前10年有的时候还看电视，看看报纸，这50年没有看过电视，没有看过报纸。啊，誓言通通断掉了。我在马来西亚，有一天马哈蒂问我，他说你是媒体全部断绝了，那有很多重要的消息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有几个好心的人把这些大的重要的消息从网络上下载，垃圾档来给我看，所以大事我知道，小事不知道。啊，不是我需要知道，与我没有关系的，我也可不要知道，不要知道。啊，他们送来我的是什么东西呢？多半都是灾难的。啊，你看这个月。这个月灾难超出200起，啊，我这个地方有这种信息啊，这一份就是的，这是同学们给我的信息。啊，我就看题目，没有内容。就是看这个标题啊，3月份有82条，4月份有59条，5月份有67条，6月份有155条，7月份有176条，这个月8月超过200条，不是好事情啊。啊，你看到这个全世界的灾难，大灾难，它越越上升，频率往上升，而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上天的警告啊！啊，我们怎么样应对呢？佛教给我们断恶修善，改邪归正。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布莱登说端正心念，最好的端正心念是阿弥陀佛。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学佛的时候，老师常常教导我们换心。啊，怎么换心呢？把心里面这些妄想杂念统统放下，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这心就端正了，心里就端正了，念念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什么意思？这部经上介绍的非常详细。啊，经下连句老句是汇集的5种语言译本的集大成，啊，注解黄念祖老句是汇集的，引用的经论83种，祖师大德的著书101种，啊，还有一些外国大的，啊，总共引用了193种，这是 大乘佛法的精华了，啊，都在这一本之中啊，得到真不容易啊，一定要珍惜，好好学习，依教奉行，啊，决定帮助你破迷开悟，帮助你断疑生信。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会得到一个很好圆满的成就。啊，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充实。啊，真的是快乐无比啊。一天都不能空过。我们一天学习四个小时，我讲四个小时，我每天读四个小时，天天不离开佛菩萨，离开佛菩萨就会生烦恼，就会堕落。这个世界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名利的诱惑，财色的诱惑，不得了啊，力量太大了啊，只有天天跟佛在一起才能保得住啊。啊，到极乐世界就得大自在了。啊，我们有信心有把握。啊，决定能够满愿。啊，这是要我们生真诚心。啊，出世待人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啊，吃亏上当了，我们怎么想？消业障嘛，好事啊！啊，我们天天忏悔，忏除业障，就消业障。啊，对，欺骗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我们都给他供牌位，给他回向。啊，为什么呢？他做这些事情来伤害我，把我境界往上提升，恩人呐，不是仇人呐，你把他认识清楚啊！啊，像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这些人来考试啊，老师来考试啊，啊，我通过了。啊，他对我的伤害，我没有怨恨，我没有报复，这就是我通过了，顺利通过了。啊，我也能像佛菩萨一样啊！啊，他对我好，我感激他，绝对没有留念，没有贪念。啊，都来考试的，啊，顺心。善缘，看你有没有贪念，起不起贪心。啊，逆境恶缘，看看你还会不会生成慧心。啊，要把这些七情五欲啊，就在日常生活的磨得干干净净，磨得平平的。啊，让我们的心回归到清净平等处，这就成就了。啊，要天天看，天天接受佛菩萨的鼓励，天天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啊，不知不觉啊，就进步了，啊，年年有进步，月月有进步。怎么不欢喜呢？光行方便满菩提啊，这个方便是自行利他，帮助自己成长，帮助自己境界向上提升，也帮助别人真正相信啊，这个很重要啊。现在学佛，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如法， 把经教丢掉了，到哪里去？那我在初学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那时候还没出家，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话说得好啊！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天跟纳丹总统在一起吃饭，我跟他坐在一起，他跟我说，他是印度人，是印度教，印度教徒。他说他最佩服的就是佛教，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跟张家大师讲的一样的。那我说你是内行的，你不外行啊。这个话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啊，只是五六十年前张家大师跟我讲过，再没有听到别人讲过，他能讲得出来。啊，确实，我们要重，实质上要正干，形式上无所谓，形式上是缘分。啊，不重要，重要是自己真干真学。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样本，啊，是我们的典范，我们就要学到他那个样子。啊，所以他老人家当年在世，开悟之后就讲经教学，79岁圆寂。讲经49年，那我们要学佛的时候都要学他了。老人一生讲经，我们也发愿一生讲经。啊，我学经教7年出家，一出家就开始教佛学院，开始讲经。啊，我33岁开始讲经，到今年整整60年，啊，53年，学佛60年，啊，讲经53年，啊，我是第7年出家开始讲经，啊，53年没有中断。啊，什么都不要啊，什么都跟我没关系啊。啊，我只有初中毕业了，住在澳大利亚，你们看到的是，那是澳大利亚送给我的学位。啊，我告诉这校长，我这个东西对我没用啊，啊，一定要给我。我说为什么？要我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哎，这是一桩好事情。啊，为世界和平做一点工作。啊，所以我参加了10几次。啊，联合国邀请的要专家学者，他说不邀请和尚。啊，所以必须要有学位。必须要有教授头衔。啊，让我们看到联合国啊在做些什么。我深深感到与会的这些人都有慈悲心，都非常难得，我很尊敬。但是找不到方法。啊，我们提出佛经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他们听了非常欢喜，闻所未闻，从来没人讲过这个东西。啊，但是会后聊天吃饭的时候，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做不到。这个给我一给我当头一棒啊， 这个问题严重啊！为什么？信心危机，对古圣先贤的东西不相信，对佛教经典不相信，啊，听到是非常好，不相信，认为是理想，不是事实。啊，这逼得我不得已，一定做实验，啊，找一个小镇来做实验。这个实验呢，叫祖宗之德，三宝加持，做成功了。这个小镇的居民，个个都回头了，啊，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都能够落实，都能做到，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我们做实验，预估总得2年到3年才能看到成绩，没想到不到4个月。啊，这个事情我们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做了8个小时报告，啊，详细跟大家介绍，啊，还做了3天展览，收效很大了，啊，192个国家的代表使节都愿意到汤池去考察。去参观，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啊，这是好事啊！啊，让大家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大乘佛法。真能解决问题啊！这个话最早是英国汤恩尼博士说的啊，他说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他讲的，他说的一点都不错啊！我们今天做出实验给大家看啊，今天社会的动乱问题太多了，用孔孟之道，用大乘佛学确实能解决啊，一点都不假了啊！为什么今天的社会，总而言之，人心坏了啊，不是别的问题啊，伦理道德完全没有了，因果没有了啊，古时候东方人相信神仙，西方人相信上帝，现在上帝没有了，不相信上帝了啊，不相信宗教了。去年我访问梵蒂冈，跟教皇见面，他派一个书记主教陶然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啊，陶然主教告诉我，根据他们的统计，在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数逐年下降，就是越来越少，他很担忧，如果像这样下去，20-30年之后，宗教可能 在这个世界会消失了，这是个大问题。那我当时向他报告，因为我们是有单独的访问团，特别去访问的，我们做了互动，做了交流，做了两次，一次大概是两三个小时，我们有五六个小时的讨论的问题，我告诉他，当初摩西、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佛他们传教，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沉传下来，把它发扬光大？一直到现在，什么原因？教学。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穆罕默德教学27年，耶稣教学3年，被人害死。摩西教学，我相信也有20多年。教育重要啊！你看看哪一部经典？你看今天写的，不都是神先知他们在教导教化众生。不教不行啊！如果宗教把这个教育放弃掉了，光搞这些祈祷、这些仪式，现在人相信科学，你这是搞迷信，他不相信你啊！所以我就提出，宗教所有宗教都必须回归教育。这些祈祷仪式可以保留，作为附带的，不是正规的。正规的时候一定要教育，要把人教好，问题才能解决。今年我又收到教皇的邀请。我们希望把这个想法看法来推动，把它落实，这个都是有利于端正心灵，有利于化解灾难，帮助这个社会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这都属于广心方便满普贤行。第三呢，此名极乐义正种种庄严。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今天才完全明了，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是个学校。是个佛教大学，阿弥陀佛是校长，到那边去求学的。因为介绍里面没有介绍这个国家，国王是谁？上帝是谁？首相是谁？没有。也没介绍这个国家有多少个城市，生活状况通通没有。我们怎么看？看来看去，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学生确实分三等，好像有研究生，有大学生，有专修班。他有三等。上等的是化身菩萨。 我们前面读到的啊，那些大菩萨到极乐世界的太多太多啊，他们是去念研究院的啊，在其次的呢是小行的，也就是阿罗汉辟支佛，像我们这个世界十法界里面啊，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种人，生方便有余土，这中等的啊，我们这一辈的凡夫，也能往生。生说生是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到那边从头学起啊，学生有等级啊。如果说从华严经说呢，那就是41个阶级。啊，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41个阶级的学生统统都有，而且每一个等级的学生都是无量无边。啊，阿弥陀佛主持这个教育，设方诸佛赞叹呐，而且设方诸佛常常到极乐世界去上课。去讲学 啊，所以校长是佛，教授都是佛，都是诸佛，这个学校到哪去找？你在这个地方修学，哪有不成就的道理？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别的，是去求学啊。佛门这个术语叫往生，现在话叫移民啊。那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啊，是去求学的啊，而不是去享受的啊。学校校园环境非常好，如果是念目想到那些享福，这个人去不了啊。为什么呢？跟他们的教学宗旨不相同啊，所以一定知道到那个地方是去学习的啊，毕业了就成佛了啊。几时毕业每个人不一定啊，你要是勇猛精进，你学习的时间缩短了，你大幅度向上提升，你很快就成就啊。如果更新钝一点的啊，懈怠一点，他不会留级，他没有退转的，慢慢一步一步往上升。啊，换一句话，到西方极乐世界，保证你成佛，保证你圆满。这个学校太难得了。啊，未定行者生决定行。下定决心，我这一生干什么？这一生就是准备充分的条件，我到极乐世界去。啊，如果大梵天王想让位给你，请你去做大梵天王，你动不动心？你动心就去不了了。大梵天王没出六道啊。啊，请你去当摩西首罗天王，那是四禅天地天王，都不能干呐、啊，不如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啊。啊，你做佛再回来，老师的身份，摩西首罗天王也是学生，大梵天王也是学生。啊，学生欢迎老师到这里来讲经教学，普度众生啊，他们来做护法了啊，一定要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你连过往的位置丢掉了，不要了，荣华富贵一概不沾染了 啊，当年在世经上有记载，十六大国王都是佛的学生，他一生没到场。如果建个道场太容易了，哪一个国王都供养得起啊？不要啊，过游牧生活，居无定所，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为什么？做给后人看的，舍要舍到底，要舍得干净，你真的没有牵挂了啊！不干不净呢，难啊。难在哪里呢？很容易退转，这是最大的难处啊！为什么经不起诱惑啊？这个社会名闻利养的诱惑，啊，财色名食睡无欲的诱惑，诱惑力量太强了。啊，出家人也在所不免的，你能抵得住吗？啊，我这个一生，如果一星期不读经，我都不敢冒险。里面的烦恼习气，外面的强大诱惑，啊，我这一生用的方法对我非常有效果，就是天天不离开经典，啊，一天至少读经四小时，啊，其他东西我不看了。不读经的时候念佛 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一切都交给阿弥陀佛了。什么时候合适让我去，他会现身来接我。啊，还不来，我就晓得大概需要我在这里表法，啊，做个样子给别人看看。啊，再把这个经留下去。啊，这一部经讲完了，后面不多了，估计可能不需要一百个小时啊，就可以讲完了啊。讲完了我们讲第二遍，还是讲这部经，表法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自古以来事出世间做学问成就道业唯一的秘诀，不分心呢，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一部经通了，步步都通了，不但佛法通了，所有宗教也通了，不但宗教通了，所有世间法也通了，这叫真实智慧。跟知识不一样，知识不能够一通一切通，心性一通一切通啊。佛门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最后的目标都是明心见性啊，所以明心见性才真的能通啊，啊，心性不明就不通啊。啊，至诚回向，入佛境界不多一尘。 这前面都说过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